第160集， 找不到返回的路，又暂时与营地失联，唐一川却从头至尾都出奇的平静，只将外套脱下披在我的身上，问我冷吗？ 还好。 明明冻得瑟瑟发抖，却嘴硬不肯承认。我将外套展开一些，像个小雨棚似的罩着我们两个人。唐一川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，说 你要是困了就睡一会儿，我守着。 无人区的夜晚很容易遭遇野兽，四周也不时传来窸窣诡异之声，明明威胁近在眼前，我却感到十分安心，歪头靠向唐一川的肩膀说， 我就闭下眼睛，一会儿换你。 结果当然是一觉至天光大亮，多亏这只是我们此次探险路上的一段小插曲。第二天，营地那边就主动联系上了我们，将我们载了回去。周向导很不解，说：我担任过不少民间探险队的向导，很多初次来到无人区的驴友，一点点风吹草动，都会惹得他们大呼小叫。你们俩却真奇怪呀，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？我笑了笑说，早怕过了，我这辈子最怕的时候是在一个火光冲天的夜晚。唐一川却说，他这辈子最安心的时候恰恰就是那个夜晚，往后余生皆是恩赐。 番外三，互动日常二。余少爱对余中业的感情很复杂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熟。他挺小的时候亲妈就去世了，此后身边围绕着的全是外公那头的亲戚。以前余少爱觉得这群人比他那冷漠严苛的亲爹简直好太多了。记得十岁生日的时候，舅妈廖军为他大摆生日宴，宴请全班同学和老师。因为他喜欢超英，前来捧场的明星模特全是超英打扮。一场生日宴的特等奖是一辆改装后的法拉利，像极了蝙蝠侠那辆战车。余少爱当时不知道这辆车价值900多万，也不知道这些巴结源自他外公一早就算在他名下的那36%的剩余股份，只觉得这种光怪陆离的生活特别有意思。没想到他亲爹却对此大为光火。那天生日宴，余仲业露面的迟，一进场就看见10岁的余少爱在廖辉的怂恿下伸手欲摸一个身穿猫女郎的模特的胸部，当即冷声斥道， 余少爱，你在干什么？ 余少爱悻悻地缩回手，廖辉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 孩子嘛，随便玩玩，姐夫你也别太认真了。 生日宴结束没两天，余仲业就做了个决定，不顾洪万良的反对，坚决要送儿子出国读书。余少爱的苦日子自此开始了，苦到如今坐拥千亿身家也觉得不过是个数字而已。他一点不沾那些富二代的不良习气，对跑车网红完全不感兴趣，平时出门只要路程不远一律骑自行车，全身上下最贵的行头是球鞋， T 恤是网购的，只要几十块。当初余少爱没少怨恨父亲寡情寡义，直到回国之后对廖家的所作所为见得多了，才意识到幼时周遭群狼环伺，父亲的冷漠严苛很可能是出于一种保护。余少爱回国时，老林被洪书记派去机场接他，他刚跟美国的女朋友分手，随口就问了一句， 我爸最近有没有第二春啊？ 以前他也问过这个问题，老林总是哈哈一笑说， 你爸一心都在事业上，偶尔消遣是有的，谁又能真入得了他的眼呢？ 没想到这回却支支吾吾。余少爱觉出反常，又追问一句， 真有了？什么样的人呢？ 半晌老林才道， 我不敢乱说，要不少爷你自己去明珠台看看吧。 余少爱就真去了，他知道他爸官居近20年，身边不乏鹰眼，然而除却年少时对他妈的那点心动，似乎再也没对任何人上过心。 老林最后战战兢兢地吐出了一个名字，邢明。他对这个邢明委实好奇。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，于少爱彻底接纳了邢明，却总对亲爹亲近不起来。毕竟最该承欢父亲膝下的年纪已然错过，再找补不回来了。所以他很乐意经常气一气他爸，不管动用什么幼稚的手段，只要目的达成就爽得不行。这天他又约邢明去打球，故意发消息给他爸说，我们年轻人就要出门运动了，不一定回来吃饭，您老人家就在家等着吧。于仲业其实是正巧路过，他刚结束一场国际能源发展的高峰论坛，还没来得及看手机，街头篮球场漆得五颜六色，远看十分醒目。宾利车上的于台长一眼就看见了邢明与于少爱，还有几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正在打一场3-3的篮球赛。球场边坐着几个替补，不知道谁先聊起了自己的家长，一时怨声四起。有人问于少爱， 哎，你爸是什么样的呀？ 于少爱边运球边接话， 我爸呀，我爸300来斤，又秃又丑又胖。 说着便坏笑着瞥邢明一眼。邢明趁这小子编排自己老子准备下手抄球，但于少爱运球相当娴熟，没抄成。有个男孩不信， 你这么帅你爸会丑？真的丑，蒜鼻狮口眯眯眼，我是基因突变了，一点都不像他。 于少爱又看了邢明一眼，也不顾自己的话前后矛盾，存心激他道， 不止丑，脾气还差呢，你说是不是呀，小邢老师？ 男孩子边打球边咋咋呼呼地说话，宾利车上的于仲业全听见了，又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看到那条微信，便让司机绕行半周，把车停在了篮球场入口处。于少爱背对球场，目视篮筐，压根没注意到有人已经来到了身后。啪的一声，球竟被人偷袭抽走了，他怒而转身，竟见到眼前的人是于仲业，脱口而出， 爸。 于少爱吃惊之余步伐稍乱，便被于仲业一个漂亮的过人给晃倒了，肩膀对抗丝毫没占便宜，于少爱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另一个高中生上前来阻拦，于仲业不恋战，在3分线处急停跳投，优美弧线滑空而过，空心入篮。 哇，你爸比你还帅啊！ 男孩们齐声欢呼。于仲业居高临下，垂眸伸手，将还愣坐在地上的儿子一把拉起，嘴角微微一翘， 臭小子，想造反还早得很。 刚刚是我没站稳，再来再来。 于少爱不服气，冲他爸直嚷嚷， 你成天开会，运动运动也好，